族走向伟大的复兴，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会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啊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、卖力推脚、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。品味红尘烟火气，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，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文化不含糊， 成语故事新解读， 知识开挂有套路， 听着咋样？料足。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，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， 好不好听啊？ 舒服。 曾子杀猪为哪般，黄口小儿一戏言，妻子一旁不明白，是信守承诺乃大贤。 列位看官，今天咱们这成语故事啊，叫尸位素餐。话说在西汉的时候啊，朝中有一位十分正直的大臣，名叫朱云，文武双全，本领出众，嫉恶如仇，敢于直言，受到当时啊世人之尊重。汉元帝死后，由成帝刘骜继位，成帝的老师张宇官封安乡侯，后来又当上了当朝宰相，但此公笑面对人，谁也不得罪。可是国家军政事务成堆啊，他却无心思干正事，每日里是应酬官宦，摆个官架子，养尊处优。国家已经到了非常危急的时刻，朝中的文武大臣看在眼里，但却不敢多言。因为这张宇也谈不上有什么大的过节，并且啊，他还是成帝的老师，那么好反倒要自受其害。话说这天在汉宫当中，文武齐集大殿由成帝主持的早朝可就开始了。 有事早奏，无本卷帘退朝。 陛下，现在朝廷里有这么一个人，他上不能为君王献策，下不能安抚黎民，却在朝中身居要职，什么事也不干，尸位素餐，无所作为，诚请陛下应当将此类庸官斩首。 你说的是谁呀？还身居要职无所作为，尸位素餐的，说的是谁呀？ 就是当朝的宰相张宇。 都朱云，你一派胡言，竟敢污我朝中之重臣，他每日笑对人生，他何时惹过你啊？ 没有惹过我。 没有惹过你，你何必要置人于死地？你简直啊就是疯了，你该当何罪？ 陛下，自从张宇当上宰相，他替国出过什么错，办过什么事啊？ 简直是庸人误国呀。 大胆狂妄，来人呢，推出去斩了。 注意啊， 陛下，朱云一死不得要紧，可是国家的宰相尸位素餐，祸国殃民呐、 啊！快推将出去，是速斩不赦。 注意啊，陛下，朱云刚才所说这番话当然欠妥，可是他对陛下是一片忠心，就算他说的不对，陛下也别把他斩了啊！微臣冒死为朱云说情，求陛下免他一死吧。 嗯，罢了，我就饶他一死，但他必须要向章鱼宰相叩头道歉。 哎呀，刚才就算你为我求情，你也不能是个碎嘴子呀，秦大人，是不是？哎，朱云呐、啊，情愿一死，我可不想看着先帝的祖业白白的烂掉啊！我是绝不向章鱼这个庸官叩头道歉的。 这就是汉子呀，面对死亡敢于说真话，面对君王的无理要求敢于言辞拒绝。尸位素餐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来的，意思是说呀，当官不干正经事，站着茅坑他也不那啥呀。有些人认为啊，他我也不犯大错，他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，等官熬官，靠着各种上级关系做这太平官。这种尸位素餐的官僚在古代历朝是比比皆是，实际上这也是庸官误国，也是当官的大害之一，如不整肃，必定是祸害国家社稷啊。 严肃点，澄清小贴士，尸位素餐是什么意思呢？ 尸位素餐中的尸位就是像尸体一样空占职位，不尽职守，素餐就是白吃饭。这个成语尸位素餐现实表现为为官不为，尸位素餐者无非是乐于安稳，认为干不干事都能拿俸禄，亦或怕担责，怕损害个人利益。有的干部则身在其位，力不从心，也不愿意学习专业技能知识，造成无事能干，索性不干。对于尸位素餐者，还需大力制之。习近平总书记的另一番话，是对尸位素餐者有力的警戒。对那些为官不为者，要下猛药，出重拳，以严的纪律惩治为官不为，以严的制度破除为官不为，要形成科学的监督机制和考核机制，形成庸者下，平者让，能者上的选人用人导向，让那些敷衍了事、得过且过、无所作为的干部混不下去，让不干事者让位置，让想干事者有舞台，让党员干部思想上始终绷紧为官有为的一根弦，自觉增强责任意识，自觉保持干事创业的激情。 传统文化不含糊，成语故事新解读， 知识开挂有套路， 听着咋样？料足。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，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， 好不好听啊？ 舒服。 大难当头心犹豫，恩怨之间难舍取，辗转不停受其扰，是临终懊悔来不及。 各位看官，今天的成语故事啊，不是四个字，是八个字，叫做当断不断，是反受其乱。楚国呀、啊，有个春申君名叫黄歇，此人呢曾是楚国的保国台柱，他足智多谋，而且以赡养宾客著称，和齐国的孟尝君、魏国的信陵君和赵国的平原君合称为战国四公子。楚考烈王原本那是秦国的人质，可是春申君略施计谋，就把他从秦国运回到了楚国。老王死了以后呢， 他就自然地坐在了王位上。可是几年之后，他娶过许多身体强壮的嫔妃，可就是没有子嗣，这使他相当的苦恼。有这么一个在楚国做官的邯郸人，叫做李元。李元有个妹妹，天生得是一个俊俏百般的美人。李元啊，曾经想过把自己的妹妹献给考烈王为妃，但如果他妹妹依旧怀不上孕，那还是得失宠啊。他又想起了春申君，这是政治舞台上，尤其是楚国政治舞台上第二把手，荣华富贵是足够满足的。于是李元一番操办，这事儿他就给办成了。他的妹妹李嫣嫣就成了春申君黄歇的夫人。黄歇一见李嫣嫣就迷了心窍，是日夜难离。半年之后，居然这李嫣嫣身怀六甲。这李元本来就是野心大发呀，他就想用妹妹一事是大做文章。他苦心孤诣地劝动妹妹，让春申君把她献给考烈王。趁大家还不知道李嫣嫣怀孕一事，便蒙混过关。这妹妹呢，也是个百般灵巧的人物，从地位上说，她将生了一个大格，她能不乐意吗？可是这行得通吗？有这么一天，春申君官邸当中，在内房里边，丫鬟摆设了一个家宴，李嫣嫣看过十分满意。春申君打外边进来之后，先抱起李嫣嫣，两个人是嬉闹起来呀。 在朝堂一日是忙忙乱乱的，也不知道干些什么。但一想到家中有美人相等，我这不神不守舍，急急忙忙的想回家吗？ 这不，奴家给你亲手做的鲍鱼大宴，奴家也想你早早回来呀。 哎呀，难得我妻折腾的有不情有义呀。 郎君请吧，这里有御赐的美酒，奴家两手过眉，敬我郎君一盏。 哎呀，何必这么客气呢？我不喜欢一个人独自饮酒，孤雁单飞的。咱们夫妻二人同饮此杯，同归于尽，不是？一饮而尽吧。 郎君，咱们的孩子生将下来，将是一代君王， 一代保国忠臣吧？ 不，还是一代君王的好。我们的荣华富贵就可以代代相续了。 哎呦，这君臣可不能随便打乱呐。 郎君，奴家昨夜梦见了一个仙人，指着奴家的肚子说，这里有一代君王，而且连说了三遍呢。 有这等事？ 嗯，这是真的。郎君，看来我们夫妻得暂且离开了。 暂且离开？什么意思？ 考烈大王几年都没有后嗣，百年之后只好由他的弟弟入王，他弟弟是你的死对头，那期间你我还有咱们的孩子能不被害吗？ 真是我妻想事深远啊。那意下如何呢？ 趁大家都不知道奴家怀孕的事儿，郎君你得把我献给君王，等孩子生下来之后，自然就是继承大王了，这天下自然就是归了郎君了，还何愁荣华富贵呢？咱们就可以永世相荣了。 只是我舍不下爱妻你啊。 郎君，到时候天下美女由君挑选，咱们分别只是一时之苦，习惯了也就不觉得苦了。 这事儿我还是 从魏君献忠来说，你为君王没有后嗣割让了自己的所爱，从你个人的利益说，这是荣华万代的大事啊。 我来问你，这是不是你哥哥李元的主意？ 你说什么呢？他哪有这个主意啊？奴家身怀有孕，我哥哥他还不知道呢。 那待我三思。 就这样，春申君把这个事儿装在了心里，可是究竟怎么弄还是犹豫不决。话说在楚王的王宫，楚考烈王和春申君闲聊，这一聊 就又让春申君动了心思。 今日入得殿来，面带忧愁，必有要事吧？ 吴王明鉴，我此一来是为王解忧的。 哦，何谈王忧啊？ 吴王最忧之事，当属无嗣之苦吧？哦， 此乃天意，人奈天和呀。 如真情所至，天也怜人。大王何不选一动情女子为大王生个天之骄子，楚国有望啊。 是啊，只可惜世上难有动情之女子，那也是枉然呐。 我府上倒有一佳丽，生得明眸皓齿，聪明伶俐，她一心思念大王可非一日之功了。 哦，此女出生门第，君可知否？ 此女系门人李元之妹，由邯郸而来，寄养在我的门下。 哦，你别说了，此女我也略知一二，确实是美女中人。嗯，那李元么，对此有何说法呀？ 盘龙附凤，人皆往之，怕他求之不得呢。 嗯，李元这个人整日面带笑容，办事勤勤恳恳，我很喜欢这个人呢。 人才难得嘛，自他弃诏释出以来，在我的门下做一名舍人，此人不管是君臣百姓皆露笑脸。 嗯，寡人与李元结亲之后，望君要善待此人哦。 是，那明天我把他妹妹领来与王见上一面。 那就今天吧。 哎，不， 免得夜长梦多。 遵旨。 黄歇办完这件事儿，还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呢，对李元是更加信任。但谁曾想啊，这李元啊却是一个包藏祸心之人。这一天馆驿的夜晚，黄歇在弹琴饮茶，手下男女侍候不迭，忽然门卫说李元的同乡大臣朱英前来求见。 朱英求见？这个时候来见我，呵呵，大人可能想领我明察。啊，哈哈，快请快请。 嗯，大人，李元要阴谋举事啊。 什么事啊？ 他趁大王有病不起，就想打入宫中杀了大王和春申君呢，独霸楚国，朝纲天下。 你说的太可怕了，李元这个人每天笑眯眯的待人，绝不敢妄生是非，你可别误会好人啊。 哎，我观察李元好久了，他要夺取楚国天下远非一日，今日他又召我商量措施啊。 哎呦，别说了，说别人阴谋也信我信，说李元有阴谋，哎，我断断不信，不可能。您别挑起我和李元的是非了啊。 春申君，春申君，那现在不妨可后患无穷，君哎，可要有思想准备啊。 禀大人，外间兵马大乱，不知何故。 哎，也许是操练人马，不用管他。 禀大人，李元造反，李元骑马已杀入宫中。 哎，不能不能，李元不会造反，打听一下是否有不轨之徒传讹谣言。 是。 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看，我是春申君。 拿的就是春申君。 你们奉的谁的家令？ 我们奉的是李元大人的命令，春申君谋反大王，必须要当场处置。 我春申君谋反大王，岂有此理！这是误会，这是误会啊！ 误会有什么误会？你还有什么话好说的？要不然你就知罪自刎了吧！ 怪我呀！怪我不听朱英的苦劝，叫李元贼人先下手，这真叫当断不断，必受其乱。 世界上什么事最可怕呀？ 就属笑面阴谋可怕，因为他不光是有阴谋杀人的祸心，还面笑如友，还可以排解你的防御力量。所以啊，不怕瞪眼将军，就怕笑面的佛爷呀。 严肃点，正经小贴士，当断不断，必受其乱的典故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 当断不断，必受其乱中的当是应当的意思，断是断绝的意思，乱则是祸害牵连的意思。这个故事意思是办事犹豫不决，反遭受祸害牵连。曾经在战国的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、叱咤风云的春申君黄歇，临死都想不到自己会落一个身首异处的下场，更想不到因他相信李元兄妹而给楚国带来的一场宫廷政变。司马迁写完春申君列传之后，曾十分感慨地说，当初春申君从劝说秦昭王与楚国订立盟约，到豁出生命帮助太子完归楚，是何等的聪明，后来受制于李元可就太糊涂了。俗话说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，春申君是失策在没有听取朱英的话呀。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成语故事新编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笑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Oh, yeah.